1月29号星期三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呢喺6点钟将会出现嘅嘉宾就係 Sophie 王嘉怡。 介绍佢新碟啊，住咗新公司之后第一张专辑啦，水性杨花，究竟点样一个看似负面嘅字嗰、那个解释变得更加正面，你点样演绎呢？ 冇错， 点解有好多水喺呢个专辑当中？ 又有好多花，好多意象啊！吓， 系啦，就会将专辑为就一个简单嘅导读咁啦，即系顺住次序，每一首歌咁样去讲下，即系背后一啲创作啊，咁样等大家感觉到嗰个思路究竟成只碟系点样去嘅咧？ 冇错，咁啊，转头六点钟咧就会有我哋同埋 Sophie 带你行一转噶啦， 行一转啦，去呢、這个。 冇错。 專輯嗰度， 喂， 今日咧，我想講一個咧，即係平時都係分享一啲叫做實際發生嘅事情咁啦。今日好想開一個咧假設性， 係 啊， 實 在發生嘅、 okay、 假設性嘅一個題目啊。 好啊， 因為話説啊，早一兩晚突然之間咁啱，我真係有得閒地喺屋企又撳著個電視，總之就見到電視播緊嗰套新聞女王。 係。 系啦，即系啱啱揿开，咦？呢套咁啊，知道身边有啲人讲嘅，系啦，咁再加埋我另一半有讲啦，咁样，咁跟住因为就系啲讨论点就系在于，通常呢啲牵涉到一啲职业啊， 系， 就系会引嚟好多真系做紧嗰行嘅人咧，就会去不断去讲，究竟有几多系真， 吓，几多系假， 几多系假，几多现实当中会发生， 做呢行系咪真系咁嘅咧？ 唔系咯，系啦，即系一定会有呢啲嘅讨论啦，咁样。 蛇丝网系咪一定要留呢个头嘅咧？ 系啊，即系会唔会讲嗰啲对白嘅咧？咁样即系做呢个行业，即系咪话，总之为咗真相，我哋要开 OT 都要做咁样。 哦，假设咁啦。有咩啦？有一啲曾经做即系新闻报道员或者主播、前主播咁都有出嚟讲话，即系例如可能你。唔会有一个即系专门跟住你嘅化妆师或者发型师去到临开厂嘅前一刻，都仲喺你张台面前帮你补紧个妆，就唔现实噶嘛？呢啲就 甚至乎喺有啲电视台，即系一啲啲唔同咧，有啲其实所谓主播同记者系两件事，佢哋唔系同一样嘢嚟噶嘛？即系主播就系、是。坐喺度报新闻嗰阵，记者就真系 采 访做嘅嗰样嘢，佢哋未必系同一个人啦。 系 咁，都系你唔知道嗰个剧集嘅设定嘅本身系讲紧边一个地方啦。佢有权讲紧一个想象出嚟嘅，你唔知啦。咁但系总之大家会因为咁样而讨论啦。即系有啲剧集，譬如讲消防员又会咁样讲啦。咁样即系你唔好话剧集啦，就算动画都系啦。最近有一套动画新一季我弃咗噶啦，弃咗翻噶啦。但系总之黐线嘅就系话嗰个消防。佢为咗救一个人，佢掹即特登戳爆自己个教，然后等佢摄到落去啲瓦砾嗰度救一个人啊嘛。 吓， 跟住之后下面有人留言就 炎消防队嗰啲 friend， 唔系炎消防队超能力，你都仲好啊。佢呢个 人系写实嘅嘛， 佢系佢系一个系列嚟嘅，叫救国之唔知英雄，跟住佢有个名咁样样， 睇下 有 冇 救国的骨医消防员啊，即系佢因为着橙色衫嘅。 OK OK， 系啦，系啊，烈焰先锋救国的骨医消防员咁样样啦。 冇睇过，冇睇过。 咁佢日文名就系我睇。唔到太細啫， 唔緊要啦。 總之佢有個角色，因為佢一個系列，其實佢以前有一個好出名嘅舊嘅版本，而家一個新嘅系列就咁啱繼承咗個名字，類似係咁樣啦。 係， 即係你都會見到下面有一啲可能係台灣咁樣，因為佢可能個頻道本身台灣嗰邊播啦。有啲消防員都會留言話，其實我哋作為消防員，真係唔會咁樣去整傷自己，去為咗救一個人，因為。即系总即系有啲叫原则上面嘅嘢啦，咁样类似一啲咁样，即系总之，但凡有呢啲同专业有关嘅作品出现， 就会有嗰一行嘅人出嚟讲下啊，到底系唔系咁嘅咧？ 系啦， 现实有几多 percent 嘅差距咧？咁啊嘛， 系啦，咁所以我突然之间就喺度谂， 吓， 即系比较少啊！而家呢个年代，即系如果有一个作品系讲关于电台会系点样嘅事咧，即系仲要系香港本地嘅。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大家好多时候会将一啲叫做 bias 放咗入去啊，或者有美化咗啊，各样诸如此类啦。因为韩国早一年有一套嘅咩 Radio Romance 就系、是、都系类似系讲电台，但系嗰边嘅文化同香港未必一样啦。因为对上我记得喺一啲影视作品本地见到电台出现，已经系以前周星驰喺直播室食面啦。 啊，系啊，系啊， 同埋郭富城同陈慧琳嗰套咩啊小亲亲啊，系嘛， 都比较少喺影视作品度会见到。有但系少， 同埋嗰阵时黄子华唔记得边套佢都系好似系咪黄子华咧？唔记得，即系套剧集嚟嘅，都系有电台嘅成分，即系而家少啲啦咁啊。 系咪系定系有啲灵异咁样有少少嘅，或者可能要咩恐怖在线之大头怪应该会有份啦咁啊，系啊，即系究竟电台呢一样嘢佢有啲咩空间，有啲咩 juice？ 我突然间喺度谂呢样嘢咯。 喺好简单嘅啫，都系离不开噶啦。喺香港拍剧 系， 无论乜嘢都好啦， 一定要爱情先。 电台都好啦，如果香港拍一套关于电台主题嘅剧集，首先。嗰、那個可能個主角係個 DJ 啦咁樣，個 DJ 一定係獨生，唔係獨生子，係一定係一個孤兒仔嚟嘅。 點解咧？ 咁跟住然後咧就可以安排一個環節，一個情節就係咧，嗰啲聽眾封煙，跟住個親生阿媽打上去相迎，想當年你阿媽我喺鵝頸橋隔離嗰個公廁度抌低你，係阿媽唔啱，呢個時候我迷途知返啊！即一定係有啲咁嘅， 即係探討呢啲原生家庭。 係啦， 咁呢啲係拍電影走去aim 攞獎嗰啲嚟嘅。 唔會啦，呢啲咁樣嘅劇情， 原生家庭 啦，你講求其一晚寫十個出嚟都得嗰啲，就應該就唔會電影度擺出嚟嘅。即係電視嗰啲就比較 make sense 啲啦嚇。即係咁跟住，然後應該又會有一啲就係、是可能講個 DJ。一定是有个可能女助手咁样，跟住然后是平时做节目嘅时候负责帮佢打点隔啲 CD 啊、on panel 啊、资料搜集啊。 是爱情嘅定系职场嘅嘢先？ 咁梗系职场先， 即系会嚼佢嘅。 一定系职场，一定要嚼佢。 即系闹佢，我意思啊！ 你识唔识做？你好唔适合做呢一行啊！我建议你重新再思考过你将来条路点样行、啊。 即系穿翻嚟啲恶魔嗰种嚟嘅。 跟住然后隔两日之后，佢哋就喺埋一齐噶啦。 但喺未喺埋一齐之前已经唔 make sense， 因为我哋冇人帮你执。 系啦，冇错，从来都冇呢个角色。 即系以为 DJ 人可以俾你洗啊？ 你以为我助手咩？冇 啊，对唔住，成日听嗰啲咩有个 PA 同事嗰啲 PA 同事唔系负责做呢啲。 PA 同事系负责咩？我都唔知道 啊。最多都系听下电话。 我哋都冇一个所谓。 即系我哋做节目都系我同波成两个人喺个直播室。 你知唔知啊？而家你哋以为我哋坐喺度讲嘢，成副嘢我控制噶。我而家要边个冇声出得？你试下讲嘢我要佢收声啊！收声啊！ 喂， 我要我 自己收声，冇人听到你，冇人听到你讲嗰句要你自己收声，系啊！即系总之，你喺香港拍呢一类型题材嘅剧咧，一定离唔开就系呢啲噶啦。咁然后咧，一定就要加插少少咧个主持同自己嘅上司有拗叫，咁啊好有坚持啦，好有自己嘅谂法啦。咁然后咧，咁啊即系跟住，然后就。 一系就拍啲 juicy 嘢咯， 系啦， 即系 juicy 嘢就系咩咧？因为会觉得同娱乐圈或者音乐圈好近， 哦系， 然后里边就会有嗰啲哇大染缸嘅故事， 系即系唔知边个可能 为咗上个 DJ 播嘅首歌， 14线嘅 artist 就走嚟讨好个主持 人，14线 啊，对唔住，因为做主持系冇唔会即系仲惨过啲14线，唔会有人嚟走嚟讨好你 啊！你会以为有 artist 上嚟为咗讨好你播呢首歌而咩？ 唔会有噶， 我傻啦，冇谂呢啲啦， 系啊，冇噶冇噶， 系啦，跟住要可能， 但系呢啲都。谂到会系写得出嘅，系绝对会 系。即系如果你要，因为有时真系嘅，你剧情需要你有啲嘢发生。老实讲，如果攞我哋真实嘅出嚟，即系我哋做一年节目，有几多日嘅嘢系可以变得好有戏剧性，真系未必好多。讲真嗰句，同埋再加上大家会觉得电台每日都系翻两个钟啫嘛，两个钟边有嘢拍啊？你冇谂下，一收工就离开电台啦，边有嘢拍咧？拍个平衡生活嗰套嘢就唔系关于电台事啦。 同埋咧，就算喺电台嘅生活咧，职业生涯当中咧，当我哋完咗节目 off 咗咪之后咧，就会坐大部分时间都系坐喺电脑面前剪嘢、剪嘢同剪嘢咯。 冇嘢好， 最多嘅交流对象就系部电脑同埋剪片嘅软件。 因为我都试过一次类似嘅经验。嗰次電視部拍關於音樂嘅分享咁啦，跟住就話你可唔可以喺自己屋企間房度做翻你平日工作相關嘅咁啦？我就坐喺電腦前面剪嘢咯，跟住佢有冇動作可以轉下？我話但如果轉咗動作就唔係我平時做，跟住佢話咁你平時做電台 DJ 仲會做啲咩嘅？我會準備訪問咯。我哦咁啊，你不如我哋派你準備訪問啦。我瞓喺張牀度戴住 headphone。 你想想其实我哋所有嘅工作都系静态嘅，好惨啊！你讲我哋好似好闷，好可怜。 但系个 point 系原来咧，你唔做呢个访问，即系佢唔要求咧，我冇谂过呢个问题啊。 系， 即系譬如佢话嗰次系唔系就喺我屋企噶？ 系 公司都试过噶，即系譬如佢过嚟 canteen 嗰度拍啦，佢拍低住我咧，佢系 拍住我即係我平時好多好好忙，咁所以好多時候咧都趕時間咧，一路食住食住個通粉一路 pat 啦。咁然後佢個 wife 就影住我喺騎子食緊嘢咯。 但係 我嘅 headphone 因為好 obvious 而家係啊，但其實我 pat 緊噶咯咁樣。 咁你應該做下樣係咁意都攞嗰啲紙出嚟揾支筆寫下嘢啊嘛。不過現實又唔會咁發生 啦。見到啲人就話嚇你要再用紙筆嘅咩？咁跟住大哥你又食住個通粉，食住塊雞排個頭搖下搖下又好作狀喎咁樣。因為平時準備嘅時候根本冇咁多嘢噶嘛。咁所以 係冇咁多想象空間嘅。 所以其實拍我哋可能係真係有啲悶嘅。系啊，即系你有啲 juicy 嘅嘢系，即系可能你要拍呢啲直播节目咧， 一定要有啲即系一定会加入一啲幻想嘅情节落去，先会令到嗰套剧会好睇咯。 一系咧，你就好似三五成群咁咧，有封烟节目， 系， 因为封烟嘅话咧，你就有元素可以多啲 吓，例如呢个星期2002就真系可能有个剧情就系有个。听众打上嚟， 哇！佢而家撞紧鬼， 系啦。咁然后最初 以前试过，因为 Gear5, 主持人唔信嘅， 因为 Gear5 试过 啊，系咩？真系 个听众嘅嗰阵时，我听翻阿 Eric 佢哋讲啦，个听众打嚟嘅时候，佢呢刻撞紧鬼啦。 吓 ，at the moment， 但系佢第一时间选择系打上嚟， 唔知点解啦，我冇。 唔系，即系咁问啫，咁都有权可以咁做嘅，系嘛？即系 都啱，都啱， 系 啊。佢突然之间啊，依头撞紧鬼，呢头又醒起，而家够钟又做紧个节目，又谂到打，又打得通， 系啦， 又打得通又蹦到出街， 系， 嗯， 即系心诚则灵啊嘛，呢啲嘢 都赞，都赞，都赞。即系一系咧，你又有封烟嘅环节，就会多啲变化喺度。因为如果音乐节目你真系你可以发展到咧，除咗系主持之间嘅爱情线之外，就系同埋。artist 之间嘅关系噶啦，即系呢啲噶啦。 如果你要画面性丰富，多嘢发生，即系多动作咧，就系、是可能个 DJ 嘅直播室突然抽起条筋想播一只歌，然后喺个直播室度想搵呢只碟度搵出嚟，系咁搵都搵唔到，即系系咁拆，哇，好多碟，好多碟， 搵唔到， 到底收埋咗喺边咧？咁就有啲嘢， 有动作咯， 有动作咯。 如果唔系，你试下。拍我哋而家做节目咁咧，我哋如果真系唔喐嘅话咧，真系得个口喺度喐紧嘅咋。 系啊， 你真系唔知道拍啲咩好啊。 即系如果拍类似《紫城》嗰种音乐情人，咁就会起码好听咯。即系嗰个画面性会强，即系佢但系佢要加插好多散 shot 啦。 但系你唔发现以前嗰啲电台，即系有电台剧情嘅影视作品咧，深宵节目都系有封烟啦。但現實世界冇噶嘛， 是啊、 你輕談幾時有封煙過 啊？ 你隔離街一時候音開始好少好會有噶嘛，而家、 啊、即係總之基本上你過十二點鐘打後，而家係極少會有呢個。 因為如果你拍個 DJ 踢嗰首歌，十秒鐘已經完咗個場戲噶啦嘛、啊，其實你冇嘅問題 同埋冇偈傾，冇故事性啦、啊、又。 你唯獨真係讀 讀信咯，讀信咯， 冇噶 啦， 係啊，所以都幾難噶，唔知道所以 拍唔成，所以到而家都冇咯，冇呢套。 但我系有谂过写个咁嘅广播剧嘅， 你试下写舞台剧啊，仲难啊！ 边个话唔得？前辈，恐怖在线咪可以有咯？ 啊，系、哦，系、哦， 你唔识啊，你冇创意啊，呢啲咪系咯？ 人哋一早做紧啊， 唔系咯？ 系我谂， 帮你谂好咗啦，俾条桥你啊！但系都系嘅，即系电台虽然头先讲到系咁啦，但系都仍然有一啲朋友系有憧憬过想做 DJ 嘅，包括跟住落嚟呢一位都系。咁啊，最后都有做下呢啲相关主持啊等等啦。咁啊，亦都有今年推出自己作品，佢 Felix 林志玲有呢一首啊，《涉谷逆前》等。 任路人被一阵雨，雨过后再未重遇，我却死心塌地呆站在原处，只有青春有什么可以说？雨季走了，特来薄酸，雪再飘过换寒酸，两脚即使颤动，情绪却锁住一片松心，这是我的短处。来胜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 津贴一生提领人成灾，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尽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帮你的风中一石沉大海。太充裕，所有光阴压下我的倒处，埋线的比赛，长尺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顺其一生替恋人情在，相信有生之年总可望上天海，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会有历史记载，令后代动容的爱，耐性的比赛，直到风光不再，原来涉谷功德终点消失，我都会在，素游客地标，让每一位人为我等到丧外，所以我等不来，亦是遗恨应该，长路都乞丐，谁谁劳意也痴爱，繁荣会死比不起我，这故事更令人无奈，如任谁劝于而不开。 呢本新闻之前听过 Felix 林之乐《涉谷亦前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53岁女子在2019年9月元朗721纪念活动中拳打和用易拉架攻击两名男子，警方调查之后上门拘捕的时候，她拖延警方入屋和将一对运动鞋抛出窗口，意图毁灭证据，经审讯之后被裁定两项意图伤人、妨碍司法公正及暴动罪成，在区域法院被判入狱5年半。法官判刑时表示，两名事主有挑动现场人士情绪、辱骂示威者同埋持酒樽追打等，但示威者亦不可合法化私了呢一种恐吓、灭声、无法无天的行为。法官话：本案的案情严重，两名事主被大约10人包围，用拳同埋棍等不断袭击，其中一名事主有脑出血同埋肿块，需接受开颅手术。就暴动罪量刑，必须将私了纳入考虑因素。消防署下月起调整4个职系的入职视力测试及体能测验要求，包括修订视力要求和容许佩戴眼镜测试。体能方面将会修订测试项目次数和延长时限，并引入倾斜引体上升供考生选择。消防署今次入职要求调整涉及消防队长、救护主任、消防员和救护员等职系。消防及救护学院院长于文扬表示，以往一般考生通过视力和体能测验比率大约60%，期望经调整之后可升至8至9%。 又话投考者视力要求维持喺可接受，大约150至200度近视。拯救过程中会向属员提供可加设眼镜嘅呼吸器面罩。申请人获聘之后，仍要接受26星期严格训练，认为今次入职要求调整并不会影响佢哋日后救援工作。駐日美軍一架魚鷹運輸機墜落在鹿兒島縣谷九島外海，機上有8名機組人員。日本傳媒報道已經確認疑似運輸機的殘骸，並傳出發明係並傳出發現3名機組人員，他們的身體狀況未明。報道說，日本海上保安本部当地下午2点左右接报，前往搜救的直升机在下午4点左右确定发现疑似残骸，而协助的日本渔船发现疑似机组人员。日本气象厅表示，谷九岛周边的天气大致晴朗。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政府将在确认机组人员伤亡状况的同时，以人命搜救为优先的事项。有目击者说，见到一架鱼鹰机左侧引擎起火，另一名渔民指见到机体碎片在海面四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气温稍为下降，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到芜湖街；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到西行往狮隧和去荃湾的车龙去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的车龙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的车龙去到圣贤中学，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而往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咧个车龙去到屯门河，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车龙到福亨村。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落十八乡回旋处咧，支路一段繁忙噶，龙尾去到深涌村。另外提翻大家啦，西区嘅中正街咧系有拍摄工作，由而家起直至到晚上嘅11点，中正街咧系需要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宾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来到第四场了，今次有什么嘉宾先？ 波成这位够晒主动，所以找到好作品咯。 忘记晨早。Yo

听房屋供应问题。

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过，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领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所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or life， 总有梦追不到，亦已心足，有你接住我，即使失恋中创伤中能平复，有我照料你，假使都梦中用抱紧来回复，未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一连两首作品，有陈柏宇《怀旧是一种品味》，仲有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出身碟，你可唔可以送一句贺一贺佢啊？ 梗系可以啦，做呢只碟背后有好多人嘅帮忙之下先成就到呢件事啊，所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枝叶扶苏菲， 哇，简直系连碟名都衬埋啊！ 骚动音乐嘉宾有 Sophie 王嘉怡。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哋送俾你呢一卷啊，不断自己赞自己啊，系啊，开麦之前已经话好衬今次你嘅新碟水性杨花。 赞埋帮手写嘅 王国卡文啦， 真系好少可见到佢嘅笔迹系可以横跨咗差唔多成幅啊。 哦，系啊，我开嚟，哇，系，我见到我填咗色嘅，我都未睇到。 有呢一句啊。 就是哇叫枝叶扶苏菲，咁但系呢一个啊，枯唔系 枝叶 扶苏菲，你又解释下啦。呢个 枝叶扶苏菲就好简单啦，概念就系即系好似好多唔同嘅一啲 树枝啊、树叶 啊， 去支撑起你咁样样咯，就好简单。 系啊，系即系通常佢个成语本身咧，即系枝叶扶苏就系讲棵树好茂盛，但系下面咧。其实佢系依靠好多树枝树叶去组成咁样样咯。 咁首先又系植物系嘅嘢啦，衬翻水性杨花里面嘅植物，系啦。再加上就係完成到一張專輯，就係有好多唔同嘅樹枝樹葉。 扶我 啦，係啦，去完成咗。 有你哋兩位扶。 係啊，我哋係觀賞啊，我哋喺樹下面乘涼嗰啲。 我們在扶你啊！ 哇哇！ 系啊， 系啦、啊，真系有好多人，系啊，我哋在乎你，系啦、啊，就令到呢一张水性杨花就诞生啦。 真 系，我哋都讲话，即系上一次见面就系呢张专辑第一首派自然变态嗰时都一年啦。呢一年其实系咪嘅时间就系总之冇啦，就闭关不断喺度处理紧关于呢只碟嘅所有嘅事情咧。 系同埋唔系咯，因为其实今年最主要就系搞啲 visual 啊，同埋都印刷。嘅嘢為主咯，其實啲歌就上年就差唔多做完嘅啦， 係 係啊，咁後面就主要係等埋其他嘢安排曬，跟住然後做好曬，咁就實體同埋 digital 一齊出咁。 係，因為 visual 上面係咪即係可能我哋見到而家即係專輯一啲，譬如封面啊、顏色嘅選擇啊呢啲咁啊。 我中意你把聲都柔和咗， 係嘛？我而家都有翻嗰種好温柔啊，佢啊。劲作咗啲电台 DJ 咧咁 我已经唔想参与， 我都可以唱把声 嘅。你 keep 住啊！嗱，不如即系先讲下，即系既然呢一年，譬如喺个即系叫 visual 上面都会去搞啦。咁譬如好似卷轴咁样，都个黑黄色嗰个咧，呢一个嘅选择开始啦。即系有冇得讲下呢个 album cover 嘅 design 啊嘅谂法啦？ 其实水性杨花都系讲女性嘅角度嘅啦。咁因为一开始呢只字就系贬义嘅，即系水性杨花本身。咁但系我改咗个杨字做 text 后边啦。咁其实系。扬起浪花的意思，咁即系将一个负面的东西变成一个正面的嘢咯。咁啲歌全部记录晒我心路历程啦，同埋亦都我觉得啲 sound choice 或者一个音色系 soft 咗嘅。咁但系我又觉得 soft 得嚟系阴啲阴啲，有啲力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好似系记录咗我个状态啦。咁所以呢个封面其实系揾咗一个台湾嘅女摄影师去 hold 到啦。咁佢系专系拍女性嘅人像，同埋用菲林拍嘅。咁所以大家可能见到呢一个感觉同 digital 好唔同啦，同埋我觉得系 warm 啲啦个人。咁比起我可能以往嘅封面都系比较刚硬嗰啲嘢啦，咁 strong 啲啦个感觉。 但我而家又发现啊，原来我可以喺刚中大柔，柔中带刚，喺啲黄色度啤住你咁样。 一个刚柔并重嘅一个封面。 系咯，即系黑色都系硬嘅，但系黄色系柔软嘅。咁我觉得都有一个咁样嘅我自己咁样嘅解读咯。咁但系都主要系交俾个摄影师去捕捉呢一啲神情。咁成件事其實我都係中意佢嘅 art sense 咯，咁我都不嬲都係希望嘅音樂可以同視覺藝術去 crossover 嘅，咁所以同一般我覺得唱片嘅封面未必一樣啦個風格，但係希望大家會覺得佢係一個比較 iconic 嘅封面咯。 系，咁喺其实呢一个围绕住水性杨花呢四个字咧，其实嗰阵时系大概一个咩阶段嘅时候 pop up 咗呢一个谂法，咦可以喺呢四个字度玩咁咯？ 29到30岁嘅时候。 OK， 系 啊，咁因为我会思考咩系一个女人，因为啲人成日话，哎，你30岁就系一个女人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到依一刻我都喺度思考紧啊，我嗰个点样定义咧，系咩嘢嚟嘅咧？因为我本身都是一个比较少去接触自己柔软这一面的人来的，即可能我的外面是很武装的，但其实我是一个其实写歌是挺 emotional 的人咯，所以我就觉得啊，那样东西可以再有力地实正地拎出来，所以将水性杨花那个字就这样玩咯，即原本是一种比较柔弱啊女性的特质的东西，就再去玩食字，同埋都在个曲风度做了一些很水性杨花的合作咁样，所以有几个 meaning 啦，有水是一个意象啦，即 go with the flow， 然后杨花就是讲头先那种有力度有力量，咁然后多元咯，同埋即系个水性杨花意思系我系一个音乐人，我涉猎晒所有唔同嘅音乐风格。咁入边12首其实都有12种嘅 style， 然后唔同人去参与，算系我即系喺做 project 里边 同最多人合作嘅一個 project。 係，因為我覺得成張專輯順住去聽咧，十二首作品咧，即係第一首係一個好似 introduction 咁樣，之後咧五首好似一個上半部分，又另外一個純音樂隔一隔之後，下半部分又好似另外一面。其實如果縱觀成個編排上面，成個專輯嘅諗法係點咧？即係可能喺個 mood 上面。 其實我改過個編排嘅，即係其實我真係有諗過係可能再交錯啲嘅，但係後來我又覺得，唉，我唔理啲觀眾住先， 諗自己先。 我諗咗自己先，我點解開始做呢個 project 先？即係佢本身都唔係一個純商業角度去考量嘅 project 嘅時候，我做咩要諗咁多嘢咧？咁所以其實可能大家一聽嘅時候未必知道發生咩事，但係我可以講嘅就係、是一個由一到十二嘅旅程咯。即係第一開始頭，我其實係比較迷失嘅，即係比較蕩失，即係有浮標啦，其實有種喺個海度漂浮嘅狀態啦。Race of Faith 又係一種漩渦裏面揾出口啦 ，Mind Game 同埋沒所謂都係啲 R&B 啊，即係比較迷幻嘅嘢啦。咁水性楊花就係點題之作、就是，就係去告別以往嘅自己，咁同阿月亮合作嘅呢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跟住就即刻去到 Interlude 後面就開始有啲 Dance Music， 去到最尾就翻去我一開始寫歌嘅嗰種 Ballad 嘅狀態咯。 因為一個旅程頭先都會講到前半部分會迷失少少，因為我覺得聽第一 track 即係水性嘅時候已經嗰個底後面有一啲可能啲sound 係啦，同埋比較尖啲嗰啲，個感覺好似好混沌嘅，係咪嗰個都係就係嗰個諗法去 set 嗰個 mood 咧？覺得 我覺得應該話係有種 bitter sweet 咯。點講咧 ？Bitter sweet 就係因為我歌詞係講緊 I can become anything I want 啊嘛。咁但係當你係想 become anything you want， 其實好多時候你就唔係 become what they want。即係嗰樣嘢就變咗係一種 bitter sweet 咯，即係你係可以成為自己，但係可能嗰樣嘢又係有一種同其他人係唔同嘅，即係嗰個宣言係，所以有一種。唉，唔識講啊！電子嘅咁樣，但係入面有啲感性嘢咯。 嗱，呢張專輯咧，而家就咁睇個編排咧，你就會有一個好明顯嘅flow 啦，或者可能一個感覺喺裏面啦。但係由開初 day one 開始做呢一張專輯嘅時候，一首一首做出嚟嘅時候，係咪都已經其實已經 set 好咗啊？我今次嘅主題要有頭先所講，要有一啲可能迷幻少少 R&B， 又要有一啲 dance music， 就好清晰咁樣分配好咗自己喺呢張專輯入面唔同嘅一啲曲目咁樣噶啦。 其實我是有一個 theme 嘅，就是我想很水性揚花地同不同人合作。因為我要把握難得有得做咁樣嘅 theme 嘅專輯，梗係即刻勁水性揚花，溜所有人玩啦。咁所以我覺得係真係會有不同風格嘅，但係全部都我自己寫嘅，咁我就冇話特登一定數話幾多首 R&B 幾多首咁樣，我純粹真係憑感覺咯。即係我覺得既然呢一隻碟係俾我自己去揸住意。serve 我自己嘅話，咁我就都有呢一個直覺去判斷我喜歡嘅歌係咩。咁同樣唔同人去合作，咁佢又會不斷變樣噶嘛。 係。 咁所以我就跟住嗰個變樣之後，再慢慢一路做，一路 go with the flow 咯。所以都好係好水咯，即係你都係飄下飄 ，go with the flow。咁我成個人生都係咁嘅，所以好。突顯到喺呢一個專輯度， 係有冇話點樣 pure？ 因為嗱，譬如裏邊一啲嘅名字咧，以往如果大家有聽開 Sophie 作品都會熟悉啦，即係譬如樂兒啊、Hers 啊等等啦。咁但係譬如順住去嘅話咧，好快咧就會飄下啲，跟住個水流去咗第三 track， 即係同黃酸係啦、，Race of Faith 呢、這、一個點樣樣飄下飄到呢一首歌同佢開始一齊困咧又？ 我可以承上再接下嘅，其實浮標咧係我啱啱台灣同香港兩邊走嘅時候寫嘅歌嚟嘅。咁原本 demo 叫做 Ground Me， 即係好似啲船咪有嗰啲船 鈎， 即係落嗰個嘢定住只船嗰嚿嘢。 嗰、叫咩啊？船釘。 应该唔系船定，应该有力啲嘅捞咯，个捞咯， 捞啊！ 因为出发就起捞啊嘛，系啊，所以落咗个捞啦，系嘛？ 咁即系我就觉得我人生好似冇个捞啊，没有捞的人， 系因为两边走个感觉。 系啦，咁嗰阵时就写俾我嘅爱人嘅，即系我就写话系你可唔可以 ground me， 即系你系可以 ground 嘅。咁所以嗰个浮标其实就系讲紧我哋茫茫大海。點樣去揾個浮標？所以歌詞樂兒寫嘅時候都有好多，因為佢自己又去咗外國嘛。咁所以有好多嗰啲你有冇回頭啊？我本來只係想有少少唔同，但係點知越遊越遠啦。咁樣嗰、那個 故事喺度咯。咁喺呢度開始之後咧，就去 Race of Faith， 就係去咗台灣啦。咁其實我呢一首歌寫嘅時候就未遇上 Yellow 住嘅。咁我寫嘅時候都係喺香港寫，咁就疫情啱開始。咁嗰啲歌詞就話啊 ，The world is spinning upside down， 咁就係好多世界嘅嘢顛倒咗咯。咁就好似一個漩渦嘅感覺。咁所以寫嘅時候係有一種迷失啊，有一種混沌啊。咁但係去到最尾就發現原來只要相信自己就可以繼續行落去啦。咁所以係一個 race of faith， 即係信念的比賽。有幾信自己，你就可以行出呢一個迷宮啦。咁所以後來就因為呢首歌個 genre 主要係電子啦、soul R&B 啦、少少 jazz， 咁我就覺得黃宣嘅 style 一定好適合咯，咁就揾咗佢合作，咁佢二話不說就佢喜歡個 demo 嘅 melody， 就話我哋一齊玩啦咁。 咁本身係認即係personal 你先唔識佢，定係點樣去即係撮合咗呢個合作？ 佢係算係我2019到2020年喺台北住嘅時候頭嗰幾位識嘅台灣 artist 咯，因為佢個人係好 warm 嘅，同埋可能因為我哋大家中意音樂又有啲近啊，咁所以中間有個 mutual friend， 咁後來就出咗嚟飲杯嘢，然後就大家都覺得啊，你啲 work 好正啊，哇，你啲 work 好正咁啊，大家互邀咁樣，咁跟住就得閒就俾下啲碟你啊，你又俾下啲碟我啊，咁樣就佢好中意香港噶，咁佢自己又喺度講廣東話，咁所以即係呢個契機由個作品開始，然後認識佢，然後大家一齊去玩，咁佢係癲噶嘛，其實我都係幾癲嘅，即係私底下，咁所以我哋兩個就成日做埋啲無聊嘢啊。佢有喺佢 IG 講嘅，即係我之前係拗柴，咁佢就要即係嗌我哋今晚出去啊咁樣啦，咁就以為佢以為我係 Halloween costume， 咁我就真係咬住個 拐住拐住， 拐住個拐杖，然後我係打咗嗰個 石膏， 又未去到石膏嘅就係紗布， 包住咗， 包住，咁因為嗰、那個。地方即係都係啲少少蒲嘅地方啦，咁、然後係啦，咁然後咧就要落樓梯嘅，我直情要個 friend 孭我落樓梯，跟住行到入去，yo hello what's up 咁樣啦，咁我心諗係癲咁，係 做戲做咁足嘅， 係啊， 要人孭埋落樓梯喎， 咁勁嘅咁樣， 咁但係因為對於我嚟講，我就覺得冇乜所謂， 冇乜所謂啊，然後計4月1號之後Halloween 都會呃到人， 好癲啊呢件事， 咁所以都係幾好笑，同埋我好記得我嗰個唔係。拐杖嚟噶，我系喺街边执咗支棍。 黐线，呢个癫，呢个几癫，呢个几好。 喺呢个同佢咁即系一相处上咁癫啊，但系即系调翻转头玩音乐，大家可能个 vibe 好啱嘅时候，系搵唔搵到对方都有嗰啲，哇！你玩音乐都有啲癫嘅地方，定还是唔系？原来大家拍埋一齐，原来啲嘢系好顺，个 flow 系照咁样去噶啦。 我觉得。得兩樣都有嘅，即係我覺得喺交流上邊都一定要好享受大家嘅陪伴啦，即係大家相處好舒服啊。咁反而好 relax 嘅時候，大家就可以好容易 open up 咯。咁我覺得嗰樣嘢係一種能量嘅影響啊，即係你自己好 open up， 其實你身邊嘅人都會覺得好舒服。咁所以我覺得佢有帶到我呢樣嘢啦。然後喺個音樂上面，其實我哋就都好快手，但係我哋就嗰幾個鐘就好認真咯，就真係好認真咁樣去處理。到底我哋想呈現嘅聲音係點？咁佢就幫我監製埋我個 vocal 嘅，咁、所以大家聽到我把聲，其實我都覺得係喺佢嘅影響下鬆咗咯。而嗰把聲係我以前未必會咁樣唱過，我以前係用力少少嘅，咁但係我而家聽翻就覺得自己用力嗰陣時有啲嘈， 自己聽唔慣自己，年紀大啊，聽唔到啲好嘈嘅嘢係嘛？ 原來29到30嗰個歷程就係咁， 就係咁樣啦，個耳仔聽唔到啲好嘈嘢。 自己以前唱歌有啲嘈， 系 即系唔需要用力嘅话，又劲用力咁。咁我发现其实好似唔需要咁用力，即系其实系表达个歌嘅意思紧要啲。 佢点样可以攞到呢个你出嚟？即系佢系一个监制，同你以往同其他监制合作，佢 唔好听啊！呢个唔好听，呢个太力。你试下轻啲咁，佢真系会咁， 好直接咁样， 好直接，因为你好舒服。其实你唔会 take it too personal， 咁、所以我。都中意同佢 work 係因為我覺得大家都係 artist， 然後大家都有做製作，然後年紀又相若，咁所以呢一樣嘢，同埋佢又係好主流非主流嗰種咧，咁所以呢一樣嘢大家有共鳴咯。 係。 Like we're lost in 先听过有 Sophie 王嘉怡 featuring Yellow 黄酸 Race of Faith， 转头翻嚟继续同 Sophie 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消防署下月起调整四个职系的入职视力测试及体能测验要求，包括修订视力要求和容许佩戴眼镜测试。体能方面将会修订测试项目次数和延长时限，并且引入倾斜引体上升供考生选择。消防署今次入职要求调整涉及消防队长、救护主任、消防员和救护员等职系。消防及救护学院院长于文扬表示，以往一般考生通过视力和体能测验比率大约六成，期望经调整之后可升至八至九成。又说投考者视力要求维持在可接受大约150至200度近视，在拯救过程中会向属员提供可加设眼镜的呼吸器面罩。申请人获聘之后仍要接受26星期严格训练，认为今次入职要求调整并不会影响他们日后的救援工作。 九个政府部门和搜救单位在西贡牛尾海完成联合短程搜索及救援演习，参与演习的包括民航署、解放军驻港部队、政府飞行服务队等。演习历时一个钟头，共动员大约250人，模拟一架直升机在牛尾海坠毁，在多个单位派出船只和直升机通力合作之下，机上4人全部获救。演习第二部分将于明日在香港以东大约50海里的南中国海进行长程搜救演习。法新社引述接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消息人士表示，愿意将加沙地带休战期再延长4日。报道说，哈马斯已通知协调一方愿意将休战期延长4日，并且根据现有休战条款释放被扣押的以色列人。美国总统拜登在社交平台表示，容许加沙冲突继续只会令到哈马斯予取予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气温稍为下降，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繁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上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近住临时街一段多车，龙尾分别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同埋接近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另外下角道西行近住政府总部对开一段是慢车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去到九龙货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因为较早时近住屯门医院曾经有意外，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数管忽。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斌臣，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四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成呢位好中意复古，啱晒你啦！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四场将会有力津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2月2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国剧830公诉， 系咁，我最后问多你一次，如果有咁嘅一日，我同佢之间只可以保住一个， 你会拣边个 ？No A。 赵启海作为卫权嘅副总裁，佢冷酷，充满机心，野心勃勃。 听到钱天心呢个答复，佢会有咩后着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骚动音乐嘅嘉宾系 Sophie 王嘉怡。 Hello， 大家好，我系 Sophie。 继续带嚟佢嘅专辑《水性杨花》。 咁如果讲到画面嘅话，跟住落到去 Mind Game 同阿 Diana 合作咧，因为呢只我几中意呢首歌，特别中间有一段咧，咩 You don't waste my energy， 系啊， 嗰个哇，我都听过起鸡皮， 哇， 系啊，好中意嗰个 phrasing 或者嗰个处理啦，即系呢一首呢个 Mind Game 嘅画面，或者同佢嗰阵时又点样撮合呢、這个？ 其实 Mind Game 都系我同期写。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你自己想象个世界是你入面的一些 mind 的游戏啦，甚至我觉得这种的思想是有某一种好型，即自己觉得啦，好型的性感的，即是我跟你玩 mind game 咁样，啲好 drum 嗰啲， 我是高啲嘅咁样嚟，我唔怕你啊， 高咁嗰啲咧，咁我觉得女仔去唱呢样嘢其实系几得意嘅，因为传统嚟讲系男仔去、即比较要去追一个女仔咯，但系个女仔可以我同你玩 mind game 咁， 我唔惊你啊， 即系可以做翻个主导啲嘅角色，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就同我自己喜歡的譬如 FK Twigs 啊，或者一些比較我覺得很有女性魅力但是她不是用猛力的一些 artist， 我自己很欣賞的，那我就有一點攞到一些靈感，所以就寫了這首歌咯。跟住其實她那個你講喜歡那個講話那裡我都是 reference 了很多不同的外國歌手是怎樣寫的呢，那我就第一次試了寫一些不是唱歌但是有些唱歌那種 有些 groove 的東 西， Be real then I'll be down 這樣停錯了我自己很喜歡，跟住就好像很有節奏啊，很有態度啊，因為你的 body 都在動緊啊，那整完這首就給了 Diana， 是因為那時疫情呢她就困了在上海，那我們就成日都 WhatsApp， 因為佢好悶，咁就成日喺度傾話你用咩麥噶，你係做咩噶咩咁。但我自己本身係好中意佢同方偉同嘅作品嘅，即係譬如一部成詩啊，或者佢就咁自己編好多 vocal 嘅嘢咧，好犀利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佢都係喺某一啲藝術嘅追求，我好欣賞、好仰慕啊。咁佢又即係又同我繼續傾偈嘅時候，我就 send 咗啲首俾佢咯。佢又 OK， 佢話啊好，我哋一齊玩。咁佢就寫咗嗰段 featuring。 同埋入面都頭先講到，除咗啲 sound design 之外咧，其實個 vocal 嘅運用係好多噶，即係嗰個 vocal 運用可能係有好多都唔係唱緊一啲歌詞嘅嘢，可能係有一啲 humming 或者可能有一啲唔同嘅人體會發出嗰個喉嚨會發出嘅聲音啦， 女性嘅人體係 啦， 係 會發出嘅聲音啦，係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運用係即係嗰陣時係點樣撞出嚟咧？ 我 demo 嘅時候已經有 了， okay. 因為其實我就係真係因為我 inspired by FK Twigs， 咁我就覺得啊，其實我都想練取我呢一種比較 sensual 嘅能量啦，咁我就覺得啊，我可能都有呢一個咁嘅味，我有呢個咁樣嘅面向，咁我就擁抱佢啦，咁所以我其實已經一開始 demo 好多嗰啲哈哈哈咁樣，咁就有個節奏喺度。 嗌咁， 就係嗰啲身體發出嘅聲音啦，就係 人體 體會發出嘅聲音啦， 聲音好好啊，你形容得呢一個 好難形容啊，咁樣 你形容得好好啊，已經係有畫面啦，即刻再加埋 Sophie 即場演繹 ，OK， 幻想到個 mind game 點樣玩， 得 完全得， 可以 主導權 take 係啊，咁跟住之後 mind game 後呢個沒所謂啦，亦都有一啲合作一齊同你寫歌嘅朋友，呢個嗰個過程係咪都係你喺台灣嘅時候？ 係啊係啊，呢個就係我。同一段时间去咗台湾识一楼啦，但系亦都识咗、正正系另外一个、叫做 Michi Lin， 佢其实就系做 OZ Hip Hop R&B 嘅制作人，但系咧佢唔得闲，跟住咧佢就话，不如你揾我兄弟，揾 Razor 啦咁样，因为佢两个系拍档咁样嘅，咁、跟住、我就见咗 Razor， 跟住然后佢就同我讲话，哇，我其实金音奖系评审之一嘅时候，听咗你嘅残，我系俾好高分嘅，我系劲中意嘅。咁所以佢就二话不说就、不如我哋一齐玩啦，咁即系劲顺咁样又揾到佢玩，咁因为佢就同你系好 friend， 同你又系另外一个 R&B 歌手，好似都系佢签嘅 writer 添啊，咁所以就一齐去 work 呢一首歌咯，咁我都觉得佢又系练取咗我一啲比较性感。或者比較舒服嘅聲，就冇咁嘈咯，係啊，咁咯，係咯，跟住之後同佢一齊 work 嘅時候就、用咗好多唔同嘅弦樂啦，然後 hip hop R&B 嘅 groove 啦，我覺得即係都學咗好多嘢嘅，我 vocal track 係錄咗廿幾三十條去搭啲聲，然後用唔同嘅氣聲去做到嗰個氛圍感，跟住亦都總之錄咗好耐咯。佢個編曲亦都揾咗好多人去幫手，所以我好喜歡呢首作。 係因為呢一首係嗰種拉扯 R&B 嘅 feel 係好強， 同埋有個彩蛋嘅，因為咧而家叫沒所謂啊嘛。其實咧國語係讀冇所謂，即係無所謂啊。即系广东话为冇所谓，即系有冇个冇啊嘛， 系啊， 咁样写啦。 系 咁，但系国语系无所谓，系冇啊。 系 咁，但系因为我自己系直译嘅时候咧，我就去到台湾就同人讲话没所谓 啊， 跟住啲人就话你讲乜？ 你讲咩？ 你讲乜？佢哋系讲无所谓，系没所谓，因为没所谓就会变咗没有所谓的乜乜乜 啊！哦，即系嗰个字义上有， 虽然写会咁写，但系读就 系唔会咁写， 写都唔会咁写。 我系特登玩嘢咁样写，系咪因为佢三点水？ 可以趁翻嗰啲啊，嗰、那个麦乐啊， 下次可以加埋个草花头俾佢添。 系啊，我有。三點水 hello， 係啦，咁所以我就同佢玩呢個無所謂同沒所謂咯。其實個歌詞第一轉係講無所謂，去到後面係沒有所謂嘅真愛。 哦 ，work play 嚟嘅， 係啊，最中意 work play 咯，水星人翻。 係冇所謂啦，冇所謂定冇所謂，你同佢講都係冇所謂 啦。冇所謂啦，所以咪冇所謂 咯。係啊，同埋因為呢首歌個尾段有啲 string， 即係我自己嘅 picture 可能會有一種啊，好似放翻慢少少。好似落葉嘅感覺嗰種咧，咁銜接去下一首《水性楊花》呢個點題作咧，嗰、個 picture 我自己幻想就好似啊好好啦，即係前面挫完拉扯完一輪之後，慢慢落翻嚟就接下一首， 舒服翻。 係啦，咁啊呢一首點題之作《水性楊花》就有魏怡良去填詞啦，編曲監製亦都黃少翁啦， 係 啊，呢一首又如何咧？呢一首誕生係 呢首其實我都幾 dream come true， 可以揾到魏怡良去一齊合作，即係我係好喜歡佢嘅作品入面又係有某一種，即係都係嗰種味啦，即係好 soulful 啊！我都覺得佢有某一種我好仰慕嘅女人嘅特質咯。咁所以嗰陣時就揾咗少翁先嘅。咁我希望揾佢填詞係因為我本身個 demo 真係受佢所 inspire。係、我個 demo 叫做 Leap of Faith， 即係我要跳過、那個、 信仰之躍啊！ 系啊， 一跳落， 好犀利，好快啊！信仰的跳躍，系啦。咁但系佢嗰首咧就系 waterfall， 就系瀑布，佢就瀑布的跳躍啦。咁、所以佢都有某一种勇往直前、无惧无畏嗰种 bittersweet 喺入面嘅。咁我觉得嗰样嘢系。有啲 resonate 到，即係有共鳴咯。咁所以我就揾咗佢，我就寫了一封信解釋點解我呢個 demo 係因為你呢首歌咁講咯。咁就寫曬，然後就揾埋少翁監咯一齊。 哦，系，因为呢首歌一路听前面好似一个即系前面混沌完之后咧，而家有一个好平静嘅湖，系、 嗯、 啦、 嗯， 但系中间咧起翻一啲 beat 嘅时候咧，就好似啲火烧得好行啦咁样，但系最尾缝缝完之后咧，跟住最尾佢又啊又收翻晒咁样，一个咁样样嘅 journey、 嗯、 好似、 嗯嗯， 即系好似呢个点题都个感觉好似佢系好似个迷你嘅 trip 咯、 嗯，个 感觉系、 嗯嗯， 所以我唔知道会唔会喺创作嘅时候又系可能有类似嘅 feel 喺度。 嗯，我谂我创作嘅时候系冇谂咁多，其实我好多真系好 go with the flow。 嗯， 因为我觉得我同咁多人合作咧，其实我冇办法去哦，你一定要咁样跟翻我呢个 style 要咁样做。我反而有少少觉得，咦，我其实我个 style 系咁，我揾得呢个人就系某一种嘅 connection 啦。 系， 而佢又肯同我玩，都系某一种 connection 啦。咁所以就冇特登。那個起承轉合是這樣去寓意，但反而是真的做完之後才 feel 到、 啊嗯、因為跟著這個再接下去就是、這個陽花的 Yvoel 去跟、嗯、你去搞的這件、嗯、一個好像叫間奏咁樣，好似一個 switch 落去下一個章節嘅感覺， 係 啦，即係再接落去《煙悶》又係佢，佢同你做編曲監製咁樣， 係 啦。咁嗰個係咪都係做好咗之後再排嘅時候，咦？好似個 energy 上面有一個咁樣嘅轉折咁樣諗咧？ 係啊，其實我做《煙悶》嘅時候，發現我擺邊都好似唔係好 work。 所以前面好似加一段嘢转一转搏一搏佢系咪？因为喂，冇啊，你整多段转过去啊，系咪嗰啲？ 可以咁样 整埋个 interlude。其实都唔系嘅，我一开始已经有 intro 同 interlude 嘅。 啊， 咁但系的而且确，我觉得煙悶而家咁样摆系最 make sense 咯，因为我觉得佢本身嗰啲声好劲， 好 industrial 嗰啲， 好 industrial， 好 hyper pop。咁其实我已经用我嘅 vocal 去 tied in 成件事噶啦，即系其实我你见我呢只唱片唱嘅时候，全部都系啲比较人体发出嘅声音。 我哋可唔可以呢个访问出翻咧嗰个 title 啊？ 个 title 就系人体会发 专辑中很多人体发出的声音。 黄嘉怡的人体发出的声音， 人体奥妙展。 冇错，咁我就觉得好啱呢个位咯。咁同埋因为阳花喺个意义上都系扬起浪花，咁我觉得歌系有一个力度嘅。咁就承接住两首dance music， 即系头两 plug， 咁我觉得都几好啊。咁所以就咁样摆咯。 系，同埋因为嗰个 vocal 嘅衔接咧，即系譬如煙悶个尾，跟、住再接自然变态，一嚟就系 vocal 啦。咁样个衔接又系好 smooth 咯，觉得听落去两首。咁、喺风格上面呢两首之后，跟住去到第十 track， 咁就 Journey 嚟到 feature 嘅朋友都可以介绍下。 系啊，feature 系 Cheryl 啦，佢系唱开英文歌嘅，佢都系香港一个女仔，我都系最近呢几年先认识嘅。 嗯， 但我自己好中意佢嘅 Indie R&B， 即系佢自己写嘅嘢系好。真的很外国那种 indie dream pop 那种感觉咯，同埋其实这首歌有 moon 听和音的，咁、因为我就系好中意那种很松的声啊嘛，佢哋都系有佢哋好放松发出的声音， 阿 moon 人体发出的声音真系。 真系好靓声咯， 系好舒服， 好。好松啊！其實我覺得唱歌可以咁松係好難嘅。 嗯。 咁所以我又好中意佢哋兩個本身各自 R&B 嘅作品。咁所以就我開頭寫 Journey 係自己寫，咁後來我就邀請咗 Cheryl 啊，不如我哋再一齊去 fine tune 啦，咁合作啦，咁就 feature 埋佢。咁佢都加多咗段最尾嘅 outro 咁樣咯。咁其實 Journey 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即係我覺得所有嘢都係一個過程咯。 嗯。 系啊，即系我有个歌词系讲 The higher that I fly, the more I can breathe。即系我原来可以继续飞得更加远咁样咯，都系个过程。 系，即系个力量上亦都接到上两首嘅嗰、那个即系 dance beat 嘅嗰种。 嗯，佢个 groove 但系摁啲咯，同埋个声再打开啲咯。即系我觉得佢系再阔落咗个 journey。 嗯， 即系宏观咗咯。 系、因为好明显转咗个 mood， 就系头先有讲，我点解觉得张专辑好似即系 interlude 之后，佢好似开咗新页，就系嗰个一路去就同上一 part 唔同。咁啊 ，journey 之后亦都去到浮现，就真系成个氛围做到好浮喺水上面嗰种感觉啦。系啦，跟住呢一首 Terry 持有 Hush 啦，跟住编监亦都有何立康一齐做啦。 其實韓立康我都是去到台北的時候認識的、因為他就需要製作廣東話歌，那他就找不到人、那就知道我懂廣東話，那就幫手 vocal produce、那就知道我懂唱歌，那所以就這樣結識了他。那我就一向都很喜歡他跟林宥嘉合作的所有作品，因為他做開 indie rock 或者 indie band 是很厲害的。那我就寫了這首歌，原本叫做 Rise Up，即係 chorus 係咁話 ，I'm gonna rise up, rise up。即係其實我兜咗成個旅程啦，然後我就哦，其實有浪起浪跌嘅，我就隨住個浪起咪 rise up 咯咁樣。咁所以都係由一開始比較飄飄飄喺水度飄，然後去到最尾係砰砰砰砰砰砰咁樣。咁就 rise up 啦。 OK， 但係即係最後用咗浮現呢個名係因為有三點水。 你捉到佢嗰条路啊 我估 是冇错 ,ok, 咁所以喺 其实、我真答案其实浮标呢是乐而起的 是 浮现是 hush 起的是冇沟通过 的哦即是不是特登有个首尾呼应咁样的 是我当然我有同佢讲呢隻碟叫水性杨花 是 然后我个即是类似 brief,我點解開呢隻碟？我就係類似文案嗰啲文字嘅，其實咁就解釋俾佢聽。我呢個碟其實想講呢一段故事。 係 咁，佢就收到 rise up， 阿樂兒就收到 ground me， 一個就寫浮表，一個寫浮言。咁我就覺得啊，都幾得意。 係咯，係咯，你一收到翻嚟嘅時候，應該會講哇，有咁巧。 我有諗過避咗佢，因為我覺得嚇、浮嚟浮去係咁浮，但係都唔，我又覺得啊。不如 keep 翻啦，呢個係佢哋嘅心意。一嚟同埋，我覺得係好美麗嘅 coincidence。 係咯， 係啊，即係有意思。 個意思又啱，都喺水上隨水漂流。 一個係揾緊浮標嘛，一個係我出嚟啦。 係， 咁樣即係一個係我浮現啦。 係啦，即係 show up 咁 勁咗咯，我覺得。即係但係嗰個勁唔係話我出現，佢係我慢慢我浮現，即係有種 at ease 嘅感覺。 個 mentally 嗰種，我好似醒一醒。 係， 嗰種係啊，嗰種嘅感覺，我幾有趣。佢呢一個嘅巧合，係啦，咁啊跟住浮現咗之後，一個哇，即係成個人都醒咗嗰種狀態之後，去呢個我們的鬼魂，呢一個其實都係喺整張專輯當中嗰個風格上面會係最越即係唔同啲，好似你咁講最早期自己啲 ballad。 係啊，所以我其實覺得成個 journey 就係翻去最尾就係、是、哦，原來其實我都中意唱 ballad， 即係我覺得好似揾翻我唱 ballad 嗰、那個寫歌嗰個一開始嘅 starting point 咯。 嗯。 咁同埋我覺得我們的鬼魂裏面都係講緊某一種執念啊嘛，即係某一種我哋望翻轉頭，其實有啲嘢就算人走咗，個念仍然喺度咯。咁所以都有少少同我自己可能去咗台北，但係我個精神其實都我有一 part of me is still here，即係我覺得嗰樣嘢都呼應緊我自己，咁所以成件事就係咁樣排。 咁啊，嗰時有冇都同即係 Wyman 有即係溝通下，係咪又係會有類似嗰段文案，即係關於成個專輯咁樣？ 我有㗎，我有俾個文案佢㗎，係啊。咁但係到底點樣出現佢寫啲咩題材？其實我從來都冇。话一定要三点水嘅， 所以就冇三点水， 所以佢就冇三点水， 系冇用到呢、這、一个， 佢就冇出现三点水咯，系。 系而呢一首亦都喺监制方面，除咗你同阿 Hersh， 因为 Hersh 都好多首歌会一齐同你监制咧，亦都有 Alex 风系嘛呢一首， 佢帮我监 vocal 咯。其实好得意地咧，每一个帮我监 vocal 嘅人都嗌我唱歌唔好咁用力咯。 哦，系啊， 系啊，即系可能佢哋。欣賞到我把聲的特質的美學或者覺得靚嗰個位置其實就是我不需要用力了本身啲嘢已經不是最易消化咁所以我覺得唱法上面可能都有啲嘢調整咗會再立體啲成熟啲咯。 嗯，咁所以呢一張嘅水性陽花，我哋順住咗好簡單，好似一個導讀咁，俾大家知道下啊，成個旅程係點樣啦。仲有冇一啲即係你都會希望大家去欣賞你呢個 B B 啦，出世嘅時候，希望佢哋唔知啊點樣去 receive 呢一樣。 都可以講下個 physical 嘅 album， 其實有一個好得意嘅 design 可以 share 下嘅。 好啊， 入邊咧有張紙，你哋有冇水啊？你试下将啲清水倒落去， 真系？咦，我见到啲嘢咯，已经原来， 哦， 好似嗰啲盂兰节嗰啲定啲， 系啊，我们的鬼魂里面有只鬼浮现 啊，浮现啊！ 你试下烧加衣嘅时候咧， 我们的鬼魂浮现。 突然之间，你张纸有嗰啲啦，咁样，哦，浮现真系，好唔落嚟，听讲到嗰啲。 萧嘉仪农历七月，哇，见到有样嘅咁样。 哇！ 呢、這个系有时见到，有时见到若隐若现咁样。 就系你换的鬼魂啊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有时见到，有时见唔到咁样。哦，大家如果有呢个实体可以试下喎。 系啊，呢、這个玩呢、這个好玩，呢、這个 人生比喻啊。 系啊，咁啊，今日。多谢你同我哋介绍呢隻碟啊，恭喜你啊，恭喜你！ 感激啊， 系啊，最尾发出一啲人体嘅声同大家讲拜拜， 拜拜， 谢谢你啊，拜拜， 拜拜。Bye bye Manipulative. You try to lure me in this game, but it's just house of cards. Try to earn me, but you can't afford it. Don't know you're kidding, girl, and say you know it all. Wow. Go, you say you know.'Cause all these pictures that you painted, they all faded. And all the words you say, all the lies are on your faces. And I can't tell it. I can't tell it.Trying to own me. No other thing you do but think about me.